湖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柳如烟，舞厅里唱惊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北京文艺广播在24岁生日之际开展了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活动，诵读小站也向广大听众发出邀请，征集大家诵读的经典剧本声音作品。下面请听由听众常可莹带来的雷雨选段。 我是这四凤的妈，老爷，他现在老了，嫁给一个下等人，又生了个女孩，境况很不好。我前几天还见着他，就在此地。老爷，你想见一见他吗？他的命很苦，离开了周家，周家少爷就娶了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他一个单身人，无亲无故，带着一个孩子在外乡什么事儿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子在学校里伺候人。大概他是不愿意吧，为着他自己的孩子，他又嫁过2次。都是很下等的人，他遇人都很不如意，老爷想帮一帮他吗？老爷，没有事儿了。那您那雨衣我怎么说呀？旧衬衣。老爷，那种纺绸衬衣不是一共有5件吗？您要哪一件？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绸衬衣，左袖襟也绣着一朵梅花，旁边还绣着一个瓶字儿。哦，还有一件儿，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仆人，您找视频吗？视频在这儿。不是我要来的，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 在咱们华语歌坛之上哈，歌手苏芮绝对不算是这个年纪最大的音乐人，但是呢他却一定是资历最老的那么几个人之一，影响了好几代人。在节目开始前呢，我在微博上发了直播帖，我们的资深听众可乐妞呢就留言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说记得当年苏芮正当红的时候呢，老爸特别喜欢听他唱的《牵手》，有一次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出门回来给我买一张苏炳的 CD 哈，苏炳唱歌太好听了，我当时就忍不住的笑了。后来老爸才知道他叫苏芮。相信呢很多朋友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发生哈，很容易把他的名字念成苏炳哈。苏芮呢从1968年出道到现在2018年，他已经在华语歌坛上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了，也影响了无数后来的歌手。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幸运录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苏芮出道50年。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那么也是继续欢迎各位呢把您的翻唱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就可以了。那么在不久的未来呢，我们可能会把您的歌声编成一期节目放送给各位。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在1968年的时候，16岁的苏芮翘课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呢被选中了，加入了一个演唱西洋歌曲的合唱团。那么呢，从这一天开始，他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歌唱生涯。虽然说入行很早，但是呢，苏芮绝对算是大器晚成的代表。在1976年呢，他才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那还是一个英文唱片。那当时呢，国内歌坛流行的都是风格很甜美的歌曲，所以说呢，他那张唱片的成绩呢不太理想。一直到了1983年，才凭借电影《搭错车》的原声带，一跃成为了华语歌坛的黑衣歌手、摇滚女神等等这样的名字就加持给他了。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先分享电影《搭错车》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歌曲，由苏芮演唱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酒干倘卖无》。 我愿 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 王仔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了哈，我知道的其实在台湾过去的二三十年也是半个粤语的歌坛，会唱粤语的女歌手太多了，苏芮啊、叶倩文啊、苏慧伦啊、齐豫啊、辛晓琪、许茹芸、伊能静等等，男的呢有罗大佑、张信哲、光良等等，而苏芮呢是我比较熟悉的其中一位，她的凭着爱谁可相依是我经常听到的。异次元呢也留言说，好哥会说话，好哥不废话，好哥好心情，酒干了瓶卖我。青春男说也说，以前呢我一直相信网上的什么心灵鸡汤，以为酒干倘卖无就是苏芮自己的故事，后来才知道不是的。其实呢苏芮能够成为这首歌的演唱者啊，纯属偶然的一个事情啊，很幸运。那么当时呢制作电影的公司呢并没有选择和飞碟唱片合作，但是呢由于在合约谈判上呢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哈，导致了专辑的制作呢就叫停了。后来呢影视公司选择和飞碟唱片合作，制作人呢李寿全大力推荐了大龄新人苏芮来试手，没想到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整个过程呢我们在这说您在这听觉得很简单，但其中呢很多很多的中间的坎坷呀环节啊我们都是略去了，不过呢具体的原因我们呢会在过几天的节目当中为您细细道来，相信我这个坑我一定会填上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苏芮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奉献。 怎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 三叶草说，苏芮的声音特别自然，这首歌写得也特别好，尤其中间那一段节奏非常快，他表现得淋漓尽致，高音的部分呢特别自然和舒服，好喜欢呐。我是路人甲说了，当年就是因为听了这首歌去看了电影和后来的电视剧的啊，这应该说的都是酒干倘卖无哈。少来了他也说，酒干倘卖无歌曲里的故事太感人，看着都会落泪，应该是听着吧。奉献来自苏芮的演唱。那么在搭错车的电影原声带之后呢，苏芮用一袭黑衣和充满真情实感的嗓音，把洒脱炽热的抒情摇滚可以说是沁入人心，在华语歌坛上刮起了一阵黑色旋风。那么一夜成名后的苏芮呢，就迎来了歌唱生涯的一个黄金时期。从1983年开始，他一共发行了20张个人专辑和一张迷你专辑，尤其是在早期飞碟唱片时发行的专辑，每一张可以说是都堪称经典。是的，每一张都是经典，比如说《蓦然回首》啊，《尘缘》啊，《亲爱的小孩》等等。可能呢，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年轻人想象不到当时苏芮的歌经典到什么地步哈。我跟大家这么说哈，说一件事儿。1989年呢，苏芮离开了飞碟唱片，签约到了福茂唱片。但是在那一年呢，还有1991年，他的老东家先后推出了苏芮的精选集《苏芮经典》和《苏芮经典二》，收录了苏芮在飞碟唱片时期录制的一些老歌。尽管呢，大家都知道苏芮已经签了其他公司了，但是呢，这两张现在看来是消费情怀的精选集，照样是大卖。嗯，还是有点厉害的哈。我们一起来分享专辑《蓦然回首》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心痛的感觉》。 妞说，在我的童年记忆之中，苏芮每一次出场总是一身黑皮衣加柔顺的波浪发，虽然说略显夸张，但是呢，时刻都散发着摇滚气质，令人印象深刻。从酒干倘卖无、是否、请跟我来、一样的月光到牵手，苏芮的声音具有不可复制的穿透力。一首好歌，只要是苏芮的原唱，鲜有人可以超越。 是什么留住了我的天上的星星，还是霓虹灯？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仰起头不流泪。是什么忍住了我的街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美？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一个人不伤悲。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苏芮出道50年。没错，就是50年，从1968年到2018年。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聊天。那么呢，也是欢迎各位呢，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在1989年的时候，苏芮发行了他在福茂唱片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呢很有意思，跟前一段时间热映的一部电影重名，叫做《东方快车谋杀案》。不过呢，这张专辑和那部电影除了这个名字一样之外呢，没有任何的关系哈。那为什么还要起这么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呢？专辑的宣传文案的第一句话就给出了这个答案。上面形容呢，在台湾歌坛就像是一列东方快车，因为超速前进就像是一场谋杀案。好吧，现在听起来好像这个解释非常的牵强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分享苏芮的歌曲吧，就是来自这一张很奇葩专辑名称的一首歌曲，也是由苏芮带来的《风就是我的朋友》。哎，别说哈，这首歌的名字倒是还挺舒服哈。大魔王说了，对《东方快车谋杀案》这张专辑印象还是很深的。那时候呢，对同名小说还没啥概念，唯一的不足呢，就是专辑封面苏芮的发型太失败了。苏芮的相貌搭配波波头发型，至今的让我记忆犹新，是因为感觉有点辣眼睛。 不再模糊难懂，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苏芮出道50年，从1968年到2018年哈，整整50年。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刚才呢有很多朋友留言哈，晶晶说了小时候不认识苏芮的芮字，大家呢都把它叫成苏饼。迎着朝阳在路上也说苏芮的声音呢很独特，歌曲呢铿锵有力，喜欢他的歌曲，家里至今保留着他的 CD。 奉献、酒干倘卖无、牵手、跟着感觉走，牵手曾经在手机里面循环播放。那么在1990年的10月，苏芮发行了在福茂唱片的第二张，那也是最后一张专辑《停在我心里的温柔》。那么在制作这张唱片的时候呢，苏芮已经有了身孕了，怀了宝宝了。专辑发行之后呢，他就回家生孩子去了。等他再回到歌坛的时候呢，情况又变了样。他呢离开了福茂唱片，回到了老东家飞碟唱片的旗下，并且呢推出了一张重量级的唱片，那就是刚才我们的听众提到的《牵手》。这张唱片呢在内地的销量达到了150多万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红遍大江南北。记得在2016年，苏芮参加拼盘演唱会，最初呢让歌迷投票选择想听到的歌曲时，《牵手》这首歌曲的呼声是最高的。那么接下来就一起来和苏芮牵手吧。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誓言不敢听，因为承诺不甘心，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去说服明天的命运。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所以安心地牵你的手，不去想该不该回头。也许牵了手的手，前生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两半的路，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芮绝对算得上是风光无限，高昂的唱腔，超凡脱俗的演唱，不仅能让歌坛为之倾倒，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指引了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走向，成为了很多很多歌手的模仿对象，甚至呢还由此引发了一个乱象。 那时候呢，国内有很多小的哈，不太正规的唱片公司山寨人家大牌歌手的专辑。当时呢，版权意识也不是太高嘛，太强嘛哈，毕竟这个成本太高，人家呢觉得不划算。于是呢，就找一个跟他声音差不多的新人，打着他的旗号呢翻唱这些歌曲。苏芮当时呢可是相当多人的模仿对象，那时候呢好多专辑封面都写着苏芮新歌，但是呢在歌单里又把苏芮的名字改成别的，为了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呢，经常写成苏炳、苏冉，因为炳跟冉这两个字跟芮呢很接近，草字头一个内。我这真可不是胡说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当年那些专辑的封面的图片，应该现在还能在网上扒拉到。那么当初呢学苏芮学的最像的是谁呢？这个人我们都知道，昨天呢也刚刚做完他的专辑，就是那英啊。那英呢就是靠翻唱苏芮的歌才赢得歌唱比赛的，对吧？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那么他呢就用苏芮的名字还出过专辑。这算是一个小小的黑历史了哈。那么刚才呢很多朋友就提到了苏芮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叫跟着感觉走，可能苏芮呢对于很多人的记忆和这个点呢不太一样啊，有的朋友是牵手，有的朋友是这个奉献，还有的朋友是酒干倘卖无，但是呢苏芮对于我的感觉来讲的话就是跟着感觉走。为什么呢？我就记得当年有一个牛群和冯巩说的相声，当中有一段就是他们唱到的这首歌，当时我就觉得是什么歌，听起来还蛮好听的，后来才知道原来来自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明亮的理想，小东说，言之不尽，歌之舞之，动听的歌绝对是一个好东西，生活总有动情的时候，有些歌声会让人进入情境回忆，有些场景呢，往事有时使人想听到一些歌声，比如说送战友的旋律，吻别的渲染，草原之夜的静谧，嫂子送的亲情，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建议听苏芮的牵手时先停下手头的工作，闭了眼，左手托一杯红酒啥的，斜卧在沙发里慢慢听着，哼唱着，回忆着，那样效果最佳。超兄辛苦，祝好。那我们还有位听众叫到不了的 Tomorrow 六，他说听完这首歌再上楼。 大白说跟着感觉走 follow your heart。 正在加载说，记得那时候呢，表姐还专门来我家用老式录音机录了这歌，然后呢跟着录音机哼唱。一晃都过去20多年了，她也不年轻了，我也不小了。绿野仙踪说，我谈对象的时候最流行的就是跟着感觉走，那时候恋爱结婚呢真是跟着感觉走，幸运的是感觉没出问题哈。针对刚才呢我们提到的那些这个早期的一些歌坛的一些乱象哈，其实呢苏芮本身呢他也是有所耳闻的，知道啊，都知道这样的情况，甚至呢他还听过那英的翻唱。不过呢在2004年苏芮在北京开演唱会的时候呢说了自己的看法，那天呢他把那英本人就请到了舞台上，然后呢担任他的驻唱嘉宾。唱完之后呢他就说，20年前我第一次听那英唱歌就被她的声音打动了，当时呢就坚信我只是她暂时的模仿对象而已，总有一天那英不会再是苏芮，一定会唱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很符合这个故事的这个话哈，来自苏芮的歌是不是这样。王健说听了跟着感觉走，还是那会儿还是在郑州上学，好想念过去啊。好吧，那我也代表我们河南人民对你表示怀念哈。在2000年之后呢，苏芮就很少再推出新的作品了，而且呢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那段时间呢他转签唱片公司，又经历了一段很失败的婚姻，导致他的事业呢就有所停滞哈。而且呢这个华语歌坛呢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啊，张惠妹啊，莫文蔚啊，萧亚轩啊等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歌手出现了，这些呢就让苏芮慢慢的失去了优势。另外呢再加上那个时代呢，苏芮的这个自身的状态也不是很好，之前呢就有评论人就说到哈，苏芮的嗓音呢很独特啊，但是呢唱歌的方式不是很正确，他的音乐跨度呢大概只有10度，但是呢却是一般人比较费力的高音区，他呢是通过不断的发力给人造成大气磅礴的感觉，但是呢也会加大对于声带的损伤，久而久之呢难免会感觉这个实力会有一些衰退哈。更何况呢那个时候的苏芮就已经年近50岁了哈，所以说呢体力啊精力啊各个方面很难再回到巅峰时期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后来他还是

其实呢，苏芮有很多面了，不仅仅是说他很潮，而且呢，他也是非常低调的一个人。之前呢，乐评就说，如果说不是苏芮的这样的潮流，可能甜美系的歌曲当初还要再流行个三五年。后来呢，苏芮虽然说很少出新歌了，但是他并没有离开舞台。让歌迷印象很深刻的，应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在2016年的拼盘演唱会。那一场呢，苏芮是第五个登场，唱了三首歌，分别是跟着感觉走、是否和一样的月光。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演唱会开始之前，苏芮办了一个投票，对吧？让歌迷来决定他唱什么歌，牵手呢呼声最高，他呢也答应了。但是在演出快开始的时候，他临时把牵手改成了是否。改歌呢其实不算什么大事儿，但关键是改的是否这首歌，那情况就不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否这首歌开头的歌词是这样的，是否这一次我将真的离开你，是否这一次我将不再哭等等，就有点离开的意思。改革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媒体这边哇就炸开锅了，各方通稿都有一个标题，苏芮或在北京绝唱，苏芮是否欲意告别歌坛。那么至于这一类的标题，答案可能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看法吧。那么苏芮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哈，非常低调。那么一个参与过2016年演唱会的工作人员之前呢，在网上也发过文章，记录了苏芮在工作当中的状态。当时呢，为了宣传演唱会，参加演出的十位歌手有九位都录了宣传视频，那唯独苏芮没有录。那工作人员找到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不搞这些了。不过呢，对待演唱会他呢还是非常配合，非常仔细的跟工作人员去沟通彩排的每一个细节。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苏芮的歌曲《再回首》。王健说，坐在公交双层上面的头排，看着北京的风景，听着你的节目，真的是好爽啊。好吧，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英超。那么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啊，最近呢也是我为大家带来的忽必烈大帝长篇小说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么今晚十点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侏罗纪公园的第二部失落的世界。喜欢的朋友十点钟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